后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阳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落，清风偷走花啦啦。 曲水流觞，一苇沉寂，一千古。 本体，分明是魔想鼓励。

了愁，让愁去了悲。让罪去似是非呀，让我闭上眼，却是那秋变春分，竹老三，数年呐、啊，知己。

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？ 自己不配，习

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简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 沉默，开 爱情的火车，我还快乐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组合和开进了石头。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能装作很快乐，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，就爱了我的住所，我的小床它开始想念我了，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，其实我还是个穷人，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，其实北京在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，会觉得很累，

会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虚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，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 宿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

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放给我眼中的兄弟，放给我快乐的游戏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把摇动说着太深。 Oh turn me away. Like I'm begging for a dollar. Baby, oh, how you hold me. I can see inside.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, baby 大家好，我是王月波。过年的时候，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，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，这样发红包的时候，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多抢点。 腊月27，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，现金红包大派送，海淀红包抢到手软，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 北京时间16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98.2兆赫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。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大四学生。我最近的愿望是世界上能少些错别字。我的实习岗位是一个比较正规平台媒体的微信编辑，每天负责选题，转载一些公众号的文章。做这个之前以为微信小编都挺容易，做了之后才知道世事艰难。我们号的受众主要是老年人，选择一些养生类的文章为主，这个文章大多结构散乱，重点是错别字很隐蔽又很多，我们对这方面要求非常严谨，每次做推送最担心的就是错别字了。希望这个愿望能在编辑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，愿所有微信小编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 我慢慢地跟着月亮一路往回走，夏天的风吹在脸上感觉寂寞，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，我心疼你但心中有点痛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一句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我了解原因是什么，你不要哭，一切都晓得。一定时间他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你知道的，到最后爱你的是我。你快乐吗？我心中只有这句话，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。

山的石如的云，不知呀不知水如何枯干，不知呀不知鸟儿已成了树，不知呀你

些是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

在小的光影里，我来到了一座城市，在小的光影里，没光的时候狂舞，闪耀的时候退出，仿佛是一座不会孤单的城市，仿佛刚走过街道留下迷人的香气，在我还没有在枯荣的一般的漂亮，看有人在哭泣，永恒一样美丽。黎明消失在梦里，孩子长成 上母亲暗箱里自制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走线的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

脆弱不安都是平常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你。